到的口子是药水丢弃的袋子，但小红书依旧乘风飘无影，透过头发仰视着南京北影的天，依稀几只鸟儿飞往哪儿去，一下迷在浅浑水中拼命的游曳，铃声是轻掩埋的总将会反噬，天降甘霖不了侵占的铁壁，咆哮雷电唤醒万丈森林，蛰伏不了武装的外衣，为一刻来到桥前表演唱杂技，善良的观众为隆中困守接纳，二人中不幸绝了冠德，听着世俗春雨你来恶笑可比起陈元昭雪张铁玄小森林，埋伏不了滚烫的大地，两栖风沙竟然浪迹森林，感化不山摇光芒遍布黑色森林，说服不了斑斓的灰鸦，万物法则暴露荒草森林，芒手伸出又大 Good death is never the one.